第116回，得通灵，幻境悟仙缘。宋辞旧，故乡全孝道。话说宝玉一听麝月的话，身往后仰，复又死去，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。麝月自知失言致祸，此时王夫人等也不及说他。那麝月一面哭着，一面打定主意，心想：若是宝玉一死，我便自尽跟了他去。不言麝月心里的事，且言王夫人等见叫不回来，赶着叫人出来找和尚救治。岂知贾政进内出去时，那和尚已不见了。贾政正在诧异，听见里头又闹，急忙进来，见宝玉又是先前的样子，口关紧闭，脉息全无，用手在心窝中一摸，尚是温热。贾政只得急忙请医灌药救治。哪知宝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窍了，你倒死了不成？却原来恍恍惚惚赶到前厅，见那送玉的和尚坐着，便施了礼。哪知和尚站起身来，拉着宝玉就走。宝玉跟了和尚，觉得身轻如叶，飘飘摇摇，也没出大门，不知从哪里走了出来。行了一程，到了个荒野地方，远远的望见一座牌楼，好像曾到过的。正要问那和尚时，只见恍恍惚惚来了一个女人。宝玉心里想到，这样旷野地方，哪得有如此的丽人，必是神仙下界了。宝玉想着，走近前来细细一看，竟有些认得的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。见那女人和和尚打了一个照面就不见了，宝玉一想，竟是尤三姐的样子，越发纳闷，怎么她也在这里？又要问时，那和尚拉着宝玉过了那牌楼，只见牌上写着真如福地四个大字，两边一幅对联，乃是假去真来真胜假，无缘有事有非无。转过牌坊，便是一座宫门，门上横书四个大字道福善祸淫。又有一幅对子，打书云过去未来，莫为智贤能打破，前因后果，须知清净不相逢。宝玉看了，心下想到，原来如此，我倒要问问因果来去的事了。这么一想，只见鸳鸯站在那里招手叫他。宝玉想到，我走了半日，原不曾出园子，怎么改了样子了呢？赶着要和鸳鸯说话，岂知一转眼便不见了，心里不免疑惑起来。走到鸳鸯站的地方，仍是一溜配殿，各处都有匾额。宝玉无心去看，只向鸳鸯立的所在奔去。只那一间配殿的门半掩半开，宝玉也不敢造次进去，心里正要问那和尚一声，回过头来，和尚早已不见了。宝玉恍惚，见那殿宇巍峨，绝非大观园景象，便立住脚，抬头看那匾额上写道：“隐绝情痴”，两边写的对联道：“喜笑悲哀都是假，贪求思慕总应痴。”宝玉看了，便点头叹息，想要进去找鸳鸯问他是什么所在。细细想来，甚是熟识，便仗着胆子推门进去。满屋一瞧，并不见鸳鸯，里头只是黑漆漆的，心下害怕，正要退出，见有十数个大厨，厨门半掩。宝玉忽然想起，我少时做梦曾到过这个地方，如今能够亲身到此，也是大幸。恍惚间， 把找鸳鸯的念头忘了，便壮着胆把上手的大厨开了厨门一瞧，见有好几本册子，心里更觉喜欢，想到大凡人做梦说是假的，岂知有这梦便有这事，我常说还要做这个梦再不能的，不料今儿被我找着了，但不知那册子是那个见过的不是。伸手在上头取了一本，册上写着金陵十二钗政策。宝玉拿着一个想到，我恍惚记得是那个，只恨记不得清楚，便打开头一页看去，见上头有画，但是画迹模糊，再瞧不出来，后面有几行字迹也不清楚，尚可模拟，便细细的看去，见有什么玉带，上头有个好像林字，心里想到，不要是说林妹妹吧，便认真看去，底下又有金簪雪里四字，诧异道，怎么又像他的名字呢？复将前后四句合起来一念道，也没有什么道理，只是暗藏着他两个名字，并不为奇，独有那连字探字不好，这是怎么解？想到那里，柚子翠道，我是偷着看，若只管呆想起来，倘有人来又看不成了，遂往后看去，也无暇细玩那图画，只从头看去，看到尾儿有几句词，什么相逢大梦归一句，便恍然大悟道，是了，果然机关不爽，这必是元春姐姐了，若都是这样明白，或要抄了去细玩起来，那些姊妹们的妖兽穷通没有不知的了，我回去自不肯泄露，只做一个未卜先知的人，也省了多少闲想。又向各处一瞧，并没有笔砚，又恐人来，只得忙着看去，只见图上影影有一个放风筝的人，也无心去看，急急的将那十二首诗词都看遍了，也有一看便知的，也有一想便得的，也有不大明白的，心下牢牢记着，一面叹息，一面又取那金陵又复册一看，看到堪羡幽灵有福，谁知公子无缘，先前不懂，见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，便大惊痛哭起来，但要往后再看，听见有人说道， 你又发呆了，李妹妹请你呢， 好似鸳鸯的生气，回头却不见人，心中正自惊疑，呼鸳鸯在门外招手，宝玉一见喜得赶出来，但见鸳鸯在前影影绰绰的走，只是赶不上，宝玉叫道， 好姐姐等等我， 那鸳鸯并不理，只顾前走，宝玉无奈尽力赶去，忽见别有一洞天，楼阁高耸，殿角玲珑，且有好些宫女隐约其间，宝玉贪看景致，竟将鸳鸯忘了，宝玉顺步走入一座宫门，内有奇花异卉，都也认不明白，唯有白石花篮围着一棵青草，叶头上略有红色，但不知是何草名，这样金贵，只见微风动处，那青草已摇摆不休，虽说是一只小草，又无花朵，其妩媚之态不禁心动神怡，魂消魄丧，宝玉只管呆呆地看着，只听见旁边有一人说道， 你是哪里来的蠢物，在此窥探仙草， 宝玉听了吃了一惊，回头看时，却是一位仙女，便施礼道， 我找鸳鸯姐姐，误入仙境，是我冒昧之罪，请问神仙姐姐，这里是何地方，怎么我鸳鸯姐姐到此还说是林妹妹叫我，忘起名氏。 那人道， 谁知你的姐姐妹妹，我是看管仙草的，不许凡人在此逗留。 宝玉欲待要出来， 又舍不得，只得央告说： 神仙姐姐，既是那管理仙草的，必是花神姐姐了，但不知这草有何好处。 那仙女道： 你要知道，这草说起来话长着呢。那草本在临河岸上，名曰绛珠草，因那时委败，幸得一个神瑛侍者，是以甘露灌溉，得以长生。后来降凡历劫，还报了灌溉之恩，今返归真迹，所以请唤仙子命我看管，不令风蝉蝶裂。 宝玉听了不解，一心一定必是遇见了花神了，今日断不可当面错过，便问： 管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，还有无数名花必有专管的，我也不敢烦问，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哪位神仙？ 那仙女道： 我却不知，除是我主人方晓。 宝玉便问道： 姐姐的主人是谁？ 那仙女道： 我主人是潇湘妃子。 宝玉听了： 是了，你不知道，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。 那仙女道： 胡说，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，虽号为潇湘妃子，并不是娥皇女英之辈，何得与凡人有亲？你少来混说，瞧着将令氏打你出去。 宝玉发了怔，只觉自行晦浊，正要退出，又听见有人赶来说道： 里面叫请神瑛侍者。 那人道： 我奉命等了好些时，总不见有神瑛侍者过来，你叫我哪里请去？ 那一个笑道： 才退去的不是吗？ 那侍女慌忙赶出来说： 神瑛侍者回来。 宝玉只道是问别人，又怕被人追赶，只得踉跄而逃。正走时，只见一个人手提宝剑，迎面拦住说： 哪里走？ 唬得宝玉惊慌无措，仗着胆抬头一看，却不是别人，就是尤三姐。宝玉见了，略定些神，央告道： 姐姐，怎么你也逼起我来了？ 那人道： 你们兄弟没有一个好人，败人名节，破人婚姻，今儿你到这里，是不饶你的了。 宝玉听去话头不好，正在着急，只听后面有人叫道： 姐姐快快拦住，不要放他走了。 尤三姐道： 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，今儿见了，必定要一剑斩断你的尘缘。 宝玉听了一发着忙，又不懂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只得回头要跑。岂知身后说话的并非别人，却是晴雯。宝玉一见悲喜交集，便说： 我一个人走迷了道，遇见仇人，我要逃回，却不见你们一人跟着我，如今好了，晴雯姐姐快快的带我回家去吧。 晴雯道： 侍者不必多疑，我非晴雯，我是奉妃子之命特来请你一会儿，并不难为你。 宝玉满腹狐疑，只得问道： 姐姐说是妃子叫我，那妃子就是何人？ 晴雯道： 此时不必问，到了那里自然知道。 宝玉没法，只得跟着走，细看那人背后举动，恰是晴雯，那面目声音是不错的了。 怎么他说不是？我此时心里模糊， 且别管他，到了那边见了妃子就有不是，那时再求他。到底女人的心肠是慈悲的，必是恕我冒失。正想着，不多时到了一个所在，只见殿宇精致，色彩辉煌，庭中一丛翠竹，户外数本苍松，廊檐下立着几个侍女，都是宫装打扮。见了宝玉进来，便悄悄地说道： 这就是神瑛侍者吗？ 引着宝玉的说道： 就是，你快进去通报吧。 有一侍女笑着招手，宝玉便跟着进去。过了几间房舍，见一正房，珠帘高挂。那侍女说：“ 站着候旨。” 宝玉听了也不敢择声，只得在外等着。那侍女进去不多时，出来说：“ 请试试参见。” 又有一人卷起珠帘，只见一女子头戴花冠，身穿绣服，端坐在内。宝玉略一抬头，见是黛玉的形容，便不禁地说道：“ 妹妹在这里，叫我好想。” 那帘外的侍女敲诧道：“ 这侍者无礼，快快出去。” 说犹未了，又见一个侍儿将珠帘放下。宝玉此时欲待进去，又不敢，要走又不舍，但要问明，见那些侍女并不认得，又被驱逐，无奈出来，心想要问晴雯，回头四顾并不见有晴雯，心下狐疑，只得泱泱出来，又无人引着，正欲找原路而去，却又找不出旧路了，正在为难，见凤姐站在一所房檐下招手，宝玉看见喜欢道：“ 可好了，原来回到自己家里了，我怎么一时迷乱如此？” 急奔前来说：“ 姐姐在这里吗？我被这些人捉弄到这个份儿，你妹妹又不肯见我，不知何缘故。” 说着走到凤姐站的地方，细看起来并不是凤姐，原来却是贾蓉的前妻秦氏。宝玉只得立住脚，要问凤姐姐在哪里。那秦氏也不答言，径自往屋里去了。宝玉恍恍惚惚的，又不敢跟进去，只得呆呆的站着，叹道：“ 我今儿得了什么不是？众人都不理我。” 便痛哭起来。见有几个黄金力士执鞭赶来，说是 何处男人，敢闯入我们这天仙福地来？快走出去！ 宝玉听得不敢言语，正要寻路出来，远远望见一群女子说笑前来。宝玉看时，又像有迎春等一干人走来，心里喜欢，叫道：“ 我迷住在这里，你们快来救我！” 正嚷着，后面立时赶来，宝玉急得往前乱跑。忽见那一群女子都变作鬼怪形象，也来追扑。宝玉正在情急，只见那送玉来的和尚手里拿着一面镜子一照，说道：“ 我奉元妃娘娘旨意，特来救你。” 当时鬼怪全无，仍是一片荒郊。宝玉拉着和尚说道：“ 我记得是你领我到这里，你一时又不见了，看见了好些亲人，只是都不理我，忽又变作鬼怪，到底是梦是真，望老师明白指示。” 那和尚道：“ 你到这里曾偷看什么东西没有？” 宝玉一想到，他既能带我到天仙福地，自然也是神仙了，如何瞒得他？况且正要问个明白，便道：“ 我倒见了好些册子来着。” 那和尚道：“ 可又来？你见了册子还不解吗？世上的情缘都是那些魔障，只要把历过的事情细细记着，将来我与你说明。” 说着把宝玉狠命一推，说：“ 回去吧。” 宝玉站不住脚，一跤跌倒，口里嚷道：“ 哎呦！” 王夫人等正在哭泣，听见宝玉苏来，连忙叫唤。宝玉睁眼看时，仍躺在炕上，见王夫人、宝钗等哭得眼泡红肿，定神一想，心里说道：“是了，我是死去过来。”遂把神魂所历的事呆呆的细想，幸喜多还记得，便哈哈的笑道：“ 是了，是了。 王夫人知道旧病复发，便好研医调治，即命丫头婆子快去告诉贾政，说是 宝玉回过来了，头里原是心迷住了，如今说出话来，不用备办后事了。 贾政听了，急忙进来看时，果见宝玉苏来，便道： 没得吃儿，你要唬死谁吗？ 说着眼泪也不知不觉流下来了，又叹了几口气，仍出去叫人请医生诊脉服药。这里麝月正思自尽，见宝玉一过来也放了心，只叫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圆汤叫他喝了几口，渐渐的定了神。王夫人等放心，也没有说麝月，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给宝钗给他带上。 想起那和尚来，这玉不知哪里找来的，也是古怪，怎么一时要银，一时又不见了，莫非是神仙不成？ 宝钗道： 说起那和尚来的踪迹，去的影响，那玉并不是找来的，头里丢的时候，必是那和尚取去的。 王夫人道： 玉在家里怎么能取得了去？ 宝钗道： 既可送来，就可取去。 袭人麝月道： 那年丢了玉，林大爷测了个字，后来二奶奶过了门，我还告诉过二奶奶，说测的那字是什么赏字，二奶奶还记得吗？ 宝钗想到： 是了，你们说测的是当铺里找去，如今才明白了，竟是个和尚的上字在上头，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吗？ 王夫人道： 那和尚本来古怪，那年宝玉病的时候，那和尚来说是我们家有宝贝可解，说的就是这块玉了。他既知道，自然这块玉到底有些来历，况且你女婿养下来就嘴里含着的，古往今来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吗？只是不知终究这块玉到底是怎么着，就连咱们这一个也还不知是怎么着，病也是这块玉，好也是这块玉，生也是这块玉。 说到这里忽然住了，不免又流下泪来。宝玉听了，心里却也明白，更想死去的是玉家有因，只不言语，心里细细的记忆。那时惜春便说道： 那年失玉，还请妙玉请过仙，说是青埂峰下一护松，还有什么若我门来一笑逢的话，想起来若我门三字大有讲究，佛法的法门最大，只怕二哥不能入得去。 宝玉听了又冷笑几声，宝钗听了不觉得把眉头咯揪着发起怔来。尤氏道： 偏你一说又是佛门了，你出家的念头还没有歇吗？ 惜春笑道： 不瞒嫂子说，我早已断了婚了。 王夫人道： 好孩子，阿弥陀佛，这个念头是起不得的。 惜春听了也不言语。宝玉想青灯古佛前的诗句，不禁连叹几声，忽又想起一床席一枝花的诗句来，拿眼睛看着袭人，不觉又流下泪来。众人都见他忽笑忽悲，也不解是何意，只道是他的旧病，岂知宝玉处处积来，竟能把偷看册上诗句俱牢牢记住，只是不说出来，心中早有一个成见在那里了。且说众人见宝玉死去复生，神气清爽，又加连日服药，一天好似一天，渐渐的复原起来， 便是贾政见宝玉已好，现在丁忧无事，想起贾赦不知几时遇赦，老太太的灵柩久停寺内，终不放心，欲要扶柩回南安葬，便叫了贾琏来商议。贾琏便道：“老爷想的极是，如今趁着丁忧干了一件大事更好，将来老爷起了福，生哄又不能遂意了。但是我父亲不在家，侄儿呢又不敢僭越，老爷的主意很好，只是这件事也得好几千银子，衙门里积赃那是再积不出来的。”贾政道：“我的主意是定了，只为大老爷不在家，叫你来商议商议怎么个办法。你是不能出门的，现在这里没有人，我为是好几口财都要带回去的，一个怎么样的照应呢？想起把荣哥带了去，况且他有媳妇的棺材也在里头，还有你的妹妹的。还是老太太的遗言说，跟着老太太一块儿回去的。我想这一项银子，只好在那里挪借几千，也就够了。”贾琏道：“如今的人情过于淡薄，老爷呢又丁忧，我们老爷呢又在外头，一时借是借不出来的，只好拿房地文书出去押去。”贾政道：“住的房子是官盖的，哪里动的？”贾琏道：“住房是不能动的，外头还有几所可以出托的，等老爷起腹后再赎也使得。将来我父亲回来了，倘能也再启用也好赎的。只是老爷这么大年纪，辛苦这一场，侄儿们心里实不安。”贾政道：“老太太的事是应该的，只要你在家谨慎些，把持定了才好。”贾琏道：“老爷这倒只管放心，侄儿虽糊涂，断不敢不认真办理的。况且老爷回南，少不得多带些人去，所留下的人也有了限了，这点子费用还可以过得来。就是老爷路上短少些，必经过赖尚荣的地方，可也叫他出点力。”贾政道：“自己的老人家的事，叫人家帮什么？”贾琏答应了事，便退出来打算银钱。贾政便告诉了王夫人，叫他管了家，自己便择了发引长行的日子，就要起身。宝玉此时身体复原，贾环、贾兰倒认真念书，贾政都交付给贾琏，叫他管教。今年是大比的年头，环儿是有福的，不能入场，兰儿是孙子，福满了也可以考的，务必叫宝玉同着侄儿考去，能够中一个举人，也好赎一赎咱们的罪名。贾琏等唯唯应命，贾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，说了好些话，才别了宗祠，便在城外念了几天经，就发引下船，带了林之孝等而去，也没有惊动亲友，唯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来。宝玉因贾政命他复考，王夫人便不时催逼查考起他的功课来，那宝钗袭人时常劝勉，自不必说。哪知宝玉病后，虽精神日长，他的念头一发更奇僻了，竟换了一种，不但厌弃功名事迹，竟把那儿女情缘也看淡了好些，只是众人不大理会，宝玉也并不说出来。一日，恰遇紫鹃送了林黛玉的灵柩回来，闷坐自己屋里啼哭，想到宝玉无情，见他林妹妹的灵柩回去，并不伤心落泪，见我这样痛哭，也不来劝慰，反瞅着我笑， 这样负心的人，从前都是花言巧语来哄着我们。前夜亏我想得开，不然几乎又上了他的当。只是一件叫人不解。如今我看他带袭人等也是冷冷的，二奶奶是本来不喜欢亲热的，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吗？我想女孩子们多半是痴心的，白操了那些时的心，看将来怎样结局。 正想着，只见五儿走来瞧他，见紫娟满面泪痕，便说： 姐姐又想林姑娘了，想一个人闻名不如眼见，头里听着宝二爷，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，我母亲再三的把我弄进来，岂知我进来了，尽心竭力的服侍了几次病，如今病好了，连一句好话也没有剩出来，如今索性连眼儿都不瞧了。 紫娟听他说的好笑，便扑哧的一笑，啐道： 呸，你这小蹄子，你心里要宝玉怎么个样儿待你才好，女孩儿家也不害臊，连明公正气的屋里人瞧着他还没事人一大堆呢，有功夫理你去。 因又笑着拿个指头往脸上抹着，问道： 你到底算宝玉的什么人呢？ 那五儿听了自知失言，便飞红了脸，但要解说不是要宝玉怎么看待，说他进来不连下的话，只听院门外乱嚷说： 外头和尚又来了，要拿10,000银子呢，太太着急，叫莲二爷和他讲去，偏偏莲二爷又不在家，那和尚在外头说些疯话，太太叫请二奶奶过去商量。 不知怎样打发那和尚，下回分解。